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感应篇善报的最后一段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企。修道最后的目的是希望成神仙，佛家修行的目的是成佛，儒家的目标是圣贤。总而言之，这些都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。讲法虽然不同，但是修学的愿望极其类似。三教都是教人断恶修善，修养心性才能达到那种境界。而佛法讲得特别微细，因为极其微细的烦恼，不单止不容易断，实在很难发现。粗重的烦恼容易发现，讲起来我们都能理解，微细的我们就没办法理解了。譬如妄心妄念，佛所讲的刹那生灭，这种我们就没办法见到，亦没办法体会得到。神仙未出三界，换句话说，他能伏住的烦恼就是见思，见思是伏住并未断。佛经上同我哋讲，四禅八定都系好高深嘅定功，唔系一般功夫。喺嗰种境界里面，能见到六道轮回的状况，六道里面尤其是地狱道，地藏经上同我们讲得很好，地狱如果不是菩萨，不是造作罪业的人，是绝对看不到的。但是在有好心定功的人，他在定中 能见到那种境界。那我们知道定中境界突破了时空维次，所以他能见到六道，能看到过去，能看到未来。佛法的禅定比他更深，他见到的面比他更广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心行他都能见到，楞严上讲的正极光通达，正到极处，老实讲，正到极处就是我们平时讲放下，放下到极处，连放下这个念头亦放下，自性的本能就完全恢复了。断恶修善，修心养性的效果圆满现前。世间人所求的功名富贵、健康长寿，这些小事当然可以求得到。各位在了凡四训里面就看到，感应篇注解里面亦好多这些例子。命运改变，老实讲，咁系果，属于果上嘅改变。点解果上起咗变化，因上起咗变化？因果系相应嘅，因系起心动念，以前唔明白呢啲道理。起心动念恶作，谁信烦恼？所以果报不如意。接受圣言教诲，对这些事情明白了，知道恶念恶行是错误的，能将它改正过来，这种是在因上落功夫。因改过来了，果当然就不一样了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这个是事实。在中国三教的圣人，都是这样教我们的。感应篇里面引用那些古仔很多，各位都可以做参考。它里头有一段 是宋朝李端元问达官禅师，天堂地狱毕竟是有是无，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很多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，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或者我们自己将来亦会遇到很多人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，这件事到底是有定是没有？达官是禅师，答复是禅意，禅的境界，他答得无错，那种意境很高。现代人能听得懂的，我想不多了。他答复说，诸法向无中说有，眼见空花，太尉就有女寻无，李端元当时他的爵位是太尉，这个地位很高，在这里做大官的，他说你从有女寻无，手捞水月，这个答复得好啊。但是现在有人向我们提这个问题，我们将这两句话答复他，他绝对不懂。现代人答复，我们直接了当跟他说，这种事情绝对是有，为什么说绝对是有？跟禅师的答复不一样，禅师的答复非有非无，那种境界高，为什么说绝对是有？因为你有心，你有心就有，你无心就无。这个是事实真相，有心，那个心是念头，你有念头就有，你没有念头就没有了。念头是什么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六道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变出来的，四圣法界亦是妄想、分别变出来的，它里头没有执着。所以离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不单止六道没有，十法界亦没有。 我哋要懂得呢个道理。呢个道理系明白啦，我哋就知道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利益众生，是我们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个事业，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，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工作，总而言之，都是为众生服务，为社会服务。帮助一切众生改过迁善，帮助这个社会安定繁荣，否则的话到这个世间来做什么？但是帮助众生，帮助社会，方法手段不一样，千变万化。华严经最后五十三参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有善人善行，似乎亦看到好像是恶人恶行。那些都是菩萨，都是佛，无非是利益社会。这个社会上众生根性不相等，有些人用善言劝他，他回头了；有些人善言劝他，根本看你不起，用恶劣的方法对他，他服了。所以佛菩萨遇到善人，他比你重善，善人服了；遇到恶人，他比你重恶，那恶人亦服了。所以他现的样貌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纯一善心。你们看十一面观音，观音头上还有头，面貌都不一样，有些好慈祥，有些好凶恶。菩萨哪有那么多头的？他是表法的，就是跟你说，面貌千变万化，对什么人是一个什么面貌？面貌千变万化，手段千变万化，心不变，心地真情、清净、慈悲、平等，那是永远不变的。我们要在这里学习，世间人讲学识做人，我们佛法讲学识做菩萨。先能成就自己， 佛菩萨高明的地方，无分别之中起分别，分别就是无分别。无执着之中生执着，执着就是不执着。不执着，不分别，是他真心流露。分别执着是他帮助众生的手段，所以是一不是二。我们现在的麻烦是没有这种智慧，将分别和不分别、执着和不执着强烈地将它分成两件事，不知道是一件事。不单止不会利益众生，对自己亦是大不利。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断不到，不会破除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就算断恶修善、持戒念佛，都是六道里面的善事。这一点我们不明白不得，六道里头的善行，六道里面的善行，感得的是三善道的果报。我们学佛目标是想做佛做菩萨，和这个目标相违背了。点破除这些迷执，那是很困难的事。如果我们真正发心，想在这一生中成就，这件事情解决不到，我们的愿望永远达不到。想突破这个关口，唯一的办法，佛陀教我们读诵大乘，但是在读诵大乘里面，要具足信解行证，你才是真正读诵。要信佛在经上的教诲，怎才能相信？你一定要正确地理解，信从解里面生的，解从信里面得到的，解和信相辅相成。如果要正确地理解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解得一分， 你就能行一分。能行一分，就能解得两分。所以解同行亦是相辅相成。我们所学到的落实不到，没办法再向上提升。这个落实，孔夫子讲得简单，讲得好好。落实就是讲学改过，喜欢同人讲解，日日自己反省改过，这种是实学，真正得受用。不肯为人讲解，不会改过自身，不单止不会契入圣贤人的境界，连圣贤人所讲的你都没办法理解。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最后有两句，欲求天仙者，当立一千三百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三百善。天仙和地仙，他住在里头住得好，他引用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讲十种仙。八仙里面的汉钟离，他讲的仙有五种，这些都可以做我们参考。我们了解道教修学的境界，这也是好好的常识。好，今日我们就讲到这里。